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岑以蘭。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今日特別嘉賓記協主席岑以蘭小姐， 你好啊，陶傑先生。 萬事都不如新聞工作者明報前總編輯劉俊圖先生在街頭遭到兇徒用刀殘酷伏擊，重傷。 從上就而家應該係咪冇生命危險？係啊，佢經過沈署直理係咪去過醫院嗰度啦？咁主要慰問下佢屋企人同睇嗰個最新情況啦。咁啊，劉俊圖咧，先生就經過咗應該至少5個幾6個鐘頭嗰個嘅手術。咁而家咧嗰個冇生命危險，但係仍然咧醫院嗰邊咧又係危殆嘅，咁就前拍佢個做嗰個手術應該就係肺嗰度嘅。咁個胸膛咧即係落刀，又非常之殘忍。咁咧就一共咧就6刀，咁咧背嗰度咧就係16公分。 每一刀一刀，一刀兩刀， 有個四公分。佢啲刀係劈落去，一定係捅入去。係嗱，我詳細就唔知，但係深度咧就可以見到內臟嘅，即係形容出嚟嗰個深嗰下。咁我諗就佢如果照計，佢有16公分咧，可能係好深咁劈落去。咁就幸好咧就冇傷及啲血管啊，同埋神經嗰度。咁咧就嗰個真係。 不幸之中大幸，但隻腳聽說是膝頭後面斬下去，失血多，先後輸了6包血，合共3000cc。根據院方面說 腳上的神經受損了，我聽太太說他是觸及血管動脈，所以失血的程度比較大。 幸好Kelvin 發生事的時候他自己立即報警。 立即報警的時候警方很快到了。 根據一些消息，其實這次是處心積慮的襲擊。 因為劉俊圖先生在那裡吃東西和出入已經是他的習慣。 據你之前所說，其實他都 調動過時間，因為他平時沒有那麼早在那裡。據他的同事說，其實他早了上班，如果他是做老總的時候，那時間就沒有那麼早去吃東西，太康街那裡。那裡地方是否就是李景灣？李景灣旁邊那裡，即是電影資料館走出去那裡，是否那裡有些人放狗？對，排那些餐廳，好像東區蘇豪，對著水景，不知道那裡斜斜對著那裡，對，有很多餐廳。所以變成了 其實較早前他還是總編輯的時候沒有那麼早去，聽他的同事說沒有那麼早在餐廳吃，所以那些兇徒應該掌握了他的行蹤，連這些轉變都留意了，所以他們是處心積慮地行事。 希望劉先生 可以平安度過，他家人也不想，不要那麼傷心。因為我知道聽你說，劉太也很擔心。當然，今早如果接到消息的時候，劉太也情緒上也比較激動。我們在醫院的時候也看到他弟弟的媽媽在，非常憂心，也看到很多人其實 在現場的時候都為他祈禱。所以七點的時候呢就有一班他的友好就在東區醫院就舉行了一個祈禱會，祈禱會就很多明報的人 都會有去，還有很多行家裏面的資深的行家 都有參加 記者啊、編輯啊， 現在明報是發起明天是一個黑衣的譴責暴力的行動，是吧？即是呼籲其實就 香港人或者特別是新聞工作者就聽日穿黑衫， 係啦，穿黑色衣服， 就作去譴責呢個暴力事件，同埋捍衞翻我哋。 唉，呢啲都唔係第一次噶啦。二十年來，我記得啲嚴重嘅對新聞或者傳媒人士嘅暴力襲擊咧，起碼都兩單。第一單就係梁天偉俾人斬隻手。嗰陣時佢部署呢本《特周刊》出版。第二單就是名嘴鄭經翰朝頭早在廣播道商台門口就遇襲，亦都是落刀是非常專業，是一隻嚴懲，亦都是斬那個腳那裡，是吧？ 還記得那張照片是很恐怖的， 充地血，但是很不幸呢，這兩單是警方很有效率，即刻沒有多久捉到刀手，但是叫这两位当事人去辨认呢，一个就说 forgive and forget， 不想追究，另一位据说呢就是没什么反应，没有说指证，结果不了了之，我在这里呢就郑重呼吁这种所谓 forgive and forget 呢是要不得的，你今天 forgive 凶徒， forget 这些這暴力，这些這事是纵容兼会再次发生，就算你那里被人斩，你是因为其他的私怨又或者呢一些呢操守的问题，就算了对方或者你那个仇家用这种方式去斩人又好，企图杀人好，如果幕后人是逍遥法外，这些事件不断会呢一定不会再发生，现在就是你怎么 forgive and forget 呢？这些是荒谬。 其实岑以兰 最离谱就是他光天化日，其实那里都 有人在那里， 还有都不是单一事件，如果你说十几年前，其实这一上年一三年 三单 都已经发生过很多个媒体的 出版人老板是遭受到暴力的恐吓，譬如说阳光时务周的陈平被人打， 又拉不到人， 一传媒黎智英门口又被人放斧头，施永青即 AM730 的老板， 如果比起 Kelvin 这单 又被铁锤 剥 架车，其实为什么即短短的一年半载里面全部都是 因为 传媒老板遭受到 不了了之， 遭受到咁嘅暴力恐吓。 李思永清架车被人袭住想袭击，其实佢有报警啦，差人有冇拉到咧？有冇跟进咧？ 系啊，咁所以我哋咪礼拜日要有一个大游行咯，就由政府总部去到呢个警察总部咯，就要即系反黑嚟到严惩，即系希望。即是警方那边是全力来到緝凶咯，这样的。今次即是这件事呢是极度震惊的，其实不是只是传媒人那个关注的了。即是这些这样的光天化日，在香港那么文明的地方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示弱呢。 而且最恐怖是这些凶徒或者背后主使的人士究竟他想传递一个什么的讯息。我觉得这样是最令人心寒的。 这些是令到香港变成一些第三世界。哥伦比亚、墨西哥啊，呢啲咧，甚至系俄罗斯啊，呢啲 暴力嘅解决嚟。 因为咧，你系新闻工作者或者报咗一啲咧新闻， 你损害咗有啲人 某方面，于是咧就肆意咧系用暴力去对待。咁你香港又自称系一个国际城市，系嘛？咁样咧，你个新闻自由咧系受到咁嘅暴力威胁嘅时候，如果你身为特区政府嘅警方系做唔到嘢。这个不只是刘俊涛一个人的问题，出资都明白。你上个礼拜就六千人几千人出去游行。今天很好笑，我看明报呢有一个叫做民建联创党人兼前副总编辑阮纪宏，今天就在明报就说 香港現在是最新聞自由的時期 很諷刺,就發生這件事 不知道現在這位阮副總編輯有什麼回應、有什麼感想呢 你明天應該邀請他上來還是他會說現在沒有證據 是一些針對劉俊濤報了的新聞呢 請問為何沒有報紙問袁紀宏? 是最新聞我們看到這篇文章還有那本叫《亞洲周刊》又是明報明下香港你們的人去捍衛新聞之後是你們掀起白色恐怖那是因為網絡發給1903.com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岑以蘭為何劉俊濤會遭遇到這樣的暴力襲擊呢我認識的劉俊濤已經二十多年了我最初認識他剛剛在港大畢業 考了律師牌,但他對做律師興趣不大,他很熱衷新聞工作。我記得有一次在劍橋大學,香港學生會搞了一個論壇,那時邀請了陳坤耀、譚王奕明。 這些香港時的兩局議員去那裏他就香港前途發表一些預見那時劉俊濤是教授之一他當時在英國讀書但他跟劍橋的香港學生會一起去搞那時他找了我跟他去做主持劉俊濤是一個很有領導才能的人那次他的研討會相當成功 我記得應該是1991、92年之間沒多久彭定康就去做港督後來劉俊濤在香港的《信報》做一個副總編輯還是高級記者我回來香港他都很力邀我進入他服務的報紙但後來因為 有啲原因我就冇入到。劉俊濤是一個我發現呢佢一個好對新聞,同埋對香港的自由民主是懷有熱誠的人。佢係呢李柱銘先生的律師樓時的徒弟。呢個亦都繼承咗李柱銘的嗰種正直同埋呢嗰種風骨。後來呢 他轉職去《明報》做了主筆,我跟他聯絡就少了 但我看到他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總編輯 我都覺得很開心,因為這是他喜歡做的事 但到了年多之前,他開始爆很多競選的內幕新聞 當然,那時的《明報》是就新聞專業來說 做得都幾成功你不要理他撐誰拿到很多獎《明報》後來成為公信力的第一我想劉先生他的貢獻很大我已經想像到他在裏面發揮專業的那種忘我那種涉而不捨的那種平靜一個人難得喜歡做自己的事他不是一個貪錢的人他那時二十多年 前師大同我講到,對於香港前途的憂慮的承擔,真是一個幾可貴的知識分子,香港的知識分子。咁但我以我認識的中國政治不是咁簡單的。身為一個翻書仔,有好多恐怖的嘢呢。 不是你可以想像得到但後來聯絡就少了有時他跟他太太有時都見到 說你回去問候Kelvin 想不到今天發生這樣的事你說他生活裡有私怨我不太相信 他不是這樣的人,很謙謙君子 而且他的生活圈不是太廣闊 即是這些刀手的黑社會,在江湖上的行規 不是拿命而是嚴懲。兩個字上線交帶下來叫嚴懲、 啊、 如果拿命不是這樣劈的、啊、這種呢、啊到底是因什麼是牽涉到江湖式那種呢、啊、那種這樣的情界呢？ 情界 這個呢，你說劉俊濤先生在私底下銀紙、啊、或者這個財色、啊、這方面、啊、我不是很相 信，我們都不會相 信，不會有這樣的事，而且他的生活圈不會涉及到江湖層面的人、 嗯嗯、 所以呢照這個推理、 啊、 95%以上是跟他主理的新聞工作、 嗯、 登過什麼東西很有關係、 嗯、 又或者他正在、啊、偵查一些什麼的報道也很有關係。因为我认识的刘俊濤是一个还是很冷静的人，他做侦查报道是第一流的人选、嗯、好了，新闻之后再说，网络8比1903多久。人杰地灵。